金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站了起来，呵，我的妈呀！哎呀，怎么那么长啊？ 这得回从沙发上站起来。 哎，这样说从沙发上爬起来的呢？ 那我那亲爱的枕头吻别了 啊！跟枕头还吻别呢？ 他有这习惯啊、每天早晨7点钟闹钟一响，赶紧的。 一门科学 啊，这还是一门科学？ 那当然，既复杂又深奥。 是吗？ 你看我们青年男女，他到了一定的岁数，都得谈恋爱。 对。 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 等你回电话，下联是为你生，为你死，为你守候一辈子。看到这我就愣了，我说这怎么茬儿，什么意思呀？这丈夫小何啊，平时特别的关心妻子，这个时候当然就得问个明白了。 今天我下班刚出门， 嘿，这招不错。 嘿，可是他在等着女方来的时候吧，没事揪花儿玩，巧的是揪掉的呀，就是那个逗号。 哎，这不过恋爱中可是什么事儿都会发生啊！咱们还是先来听听马季和郭全宝当年合说的一段相声吧。妙语。 看了啊，这个。 哎，您刚才那戴帽子，您怎么说来着？ 帽子 啊， 哪是天使？ 您把它说清楚了。 脑袋顶着。 叫 剥了皮儿吃。 哦，怎么叫剥了皮儿吃啊？ 你不得剥了皮儿才能吃的吗？ 啊，吃枣那是。 不了。他的语言是世界上最丰富的， 哎， 也是最优美的， 对， 表达事物也最确切， 非常准确。 你比如说这么一句话啊， 什么话呀、 啊？张三从上。你都念不出来， 就比较麻烦了。 哎， 那怎么说呢？ 还是这句话， 还是这句话。 张三从沙发上站起来 啊， 根据外国语言特点，第一次亲眼见到我那可敬的将要失去踪影的人。 嘿， 让我以最高尚的礼节来称呼你，我亲爱的，李大婶。 嚯！ 您的刻不容缓的马上告别，这对我来说将是一件不愉快和12万分遗憾的事情。 嗯， 为了表示对您的尊敬，请允许我以我最后的请求吧。 什么请求啊？ 当我夜间流浪在街头的时候，总也克制不住由于腹中的饥饿而引起对我良心上的责备。 哎，我这是什么毛病？这是你这 情书，你写个亲爱的什么什么就完了吧？ 最多也就这样了， 是不是 啊？ 他不行， 他呢？ 式样新颖的皮鞋，并且希望买到之后马上寄给你的来信已经在邮递员一声信的喊声中交到我的手里了。 这才收到呢。 是由于您爱的计划在5分钟之内已经把我抛向了2路公共汽车中。 不对，怎么说抛向了汽车呀？ 这样描写旅行部终于被我发现了。 什么毛病这是？你瞧见什么了？你就这下 发现女鞋部了？ 那 平底靴， 嗯， 关于我究竟是买下淡蓝色高腰没带的平底靴，还是等2个月或3个月后再去买那将会有的银灰色浅帮带带半高跟凉鞋的，我想你不会因我这一事先没有征得你肯定表示许可的意见而责怪我吧？ 嗯， 因为这出于对你深刻爱的行动是善意的，而且也是众所周知的全貌。你不说中国话，不让你保镖 啊！又吹了。 这句话呀，那就得举双手双脚赞成了，因为他失败的次数太多了。除了玫瑰花那件事儿啊，还有很多他的趣事在家 说。你看，今天咱们约会的时候，这天气是多好啊，太阳是多么亮啊！ 他这大晚上的上哪儿去看？ 你刚才不是说我是太阳吗？ 那他最后是怎么圆的呀？ 他说了，你不能是太阳，因为太阳照耀着所有 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哎， 人之常情。通过我长时间的观察了解，我发现男女之间恋爱它有很多规律性的东西，对吧？说好的俩人在公园里见面，我见面之后我说不出话， 是啊， 配着两只手也没地方放， 嗯， 好不容易说了一句话把女同志气跑了， 哎， 啊，嘿，手摆弄那小手绢， 哎呦，手就有地方放， 好看吗？ 看着还特别美。哎、 再给大伙儿学学， 再给大家学学。 对了， 俩人一见面，见面有一般都是男同志。 不好意思， 我 说， 我跟妈说了 话。那是 小王，我们俩那事儿，你跟你妈说了吗？ 结婚的事儿。 好，刚才您听到的这是来自天津的两位相声演员潘龙浩、刘小黎合说的相声小段，叫《恋爱规则》。您看平常咱们接着来听听老何一家的故事。 你找个理由让我平衡，说是时间把你我捉弄，现实捉弄，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仪启动，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零，安全指数零，危险，危险。 王府井还会陪他们逛小吃街，尝尝地道的老北京美味。我不只会带他们看鸟巢、水立方，还会陪他们